实实在在，实实在在。背上了行囊，我出了门外呀，爸爸的交代我记在脑海，小妹妹送我到了村外呀，穿着你缝的布鞋，我大步向前迈。南方的都市变化真是快呀，高楼欧耸立，遍地人海。邓爷爷的改革真也不错呀，你看街上到处都有老外。哟嘿，做人要学会呀，哦，实实在在，你不要学坏呀。 请白